开火继续。寒风侵天也转阴森，冷冰风霜渗入我衣襟，迷失中听到你声音，像阳光驱开黑暗，梦来步近，伴我伴我挽手入梦，共你梦已相通，雨打不中暖的心，不冰冻心海中那半浪静空。长夜同梦吗？骗我俩一对鱼吧，不义也不骗，轻轻将心意两牵。长夜同梦吗？骗你我相爱吧，分享每一天，爱火继续。爱火继续变。